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十一集，夏九家也没有离开，低头在验算题目，他想写完全部作业之后再回寝室。夏九家并不熬夜念书，也不做额外习题，回寝室以后喜欢看看杂书。同样没有走的也有一些同学，教室里面零零落落散布着人。沈西蔫蔫的喝奶茶，忽然一颗顽固的珍珠堵住吸管，他搓落了半天还是没能吸上来。沈西皱眉，看来吸是不成的了，只能吹了。在塑料杯子里边不大好用力吹，施展不开，于是沈西便把吸管拿出杯子，腮帮一动，鼓足了劲儿，呼的一吹，像发射炮弹一样，立刻便把那颗珍珠怼了出去。那颗珍珠嗖的一下直直飞出，粘在了沈西前桌下酒家白色的校服衬衣背上。沈西一愣，黑色珍珠刚从奶茶里面取出，带着晶莹，要落不落，在白色中好像雪地里面一颗惹人注意的珍贵石头。这样肯定不是办法，沈西轻轻伸手，小心翼翼地将那颗珍珠从夏九家衬衣上面摘了下来。珍珠在他拇指食指之间好像有着热度，十分灼人。沈西低头看了半天，好像魔怔了一般，抬头看看四周的同学，确定没有人在注意自己之后，捏着那颗珍珠缓缓送入自己两片嘴唇之间，用舌尖用力抵着，而后细细嚼碎，咽入腹中，隐秘当中带着一丝快感。打架事件第二天，沈西明显感到自己更加有病，他自习时趴着睡觉，却情不自禁伸直胳膊，脑袋枕着上臂，另一只手搭着肘弯挡住自己的脸。沈西个子高，胳膊长腿长，此时右臂一伸横过桌子，还伸出去一大截，手垂在前边的水晶皮洞身旁。夏九家在专心写题，没有注意沈西想睡觉，却怎么都不能睡着。他抬眸用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看着自己的手，夏九家正低着头脊背微弓，两只手都放在桌上，因此沈西的手就在他的腰侧，距离他上身侧面的漂亮弧线只有五六厘米。沈西重新闭眼假睡，装作调整姿势的样子，悄悄地把右手横移了一段距离，不出意外的指尖轻轻地触到了水晶皮洞白衬衣的几丝褶皱，仿佛还能感受得到里面的体温。沈西纠结许久，一个没忍住又动了动，心脏砰砰直跳，直接隔着衣服碰到前桌肋骨。刚一触到，沈西便觉得手指被火焰烫到一般，十分刺激。陌生的感受让人想要跳起来逃离，从而保护自己。夏九家一愣，避开，转头看见沈西在睡觉，颇有一点无奈，伸出几根手指按在沈西手腕上面，轻轻将其推远，重新低头写题。两分钟后，沈西趁着夏九家专注，又将右手重新移回，食指指尖外侧轻轻贴着对方衬衣上的褶皱，手指还偷偷地来回勾勾，仔细感受着摩擦衣料时的粗糙触感，加重自己正在触碰对方的令人雀跃的认知。好像在做坏事，知道不好被揍也是正常，然而停不下来。沈西枕着右臂，从他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夏九家正在写字的右手， 下酒家在算题，右手握着铅笔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。沈西看不见具体有什么，眼里只有水晶皮冻白白的透明一般的手，掐着笔好像正在自己心肺留下痕迹。想起昨天无意当中的那一握，什么感觉来着？当时心里只是一慌，竟然没有细细体会。下课铃一响，沈西直起身子，咣咣踢了两下夏九家的椅子下面。小皮冻，夏九家转过身体，现在对于小皮冻他已经无力吐槽，也懒得管了。 我有题不会， 问我问题啊。 夏九家很清楚，在沈西眼里自己的学习是一塌糊涂，天天都在做假题。 嗯，对。 说完，沈西把手伸进书桌，胡乱扯出一本教辅，翻开来皱着眉头看了一圈，选了一道简单的题。 这个怎么做啊？ 他精心研究，觉得太难不行，水晶皮冻不会做呀，太简单也不行，水晶皮冻伤自尊，这个度十分的难把握。关键是他也只知道夏九家不在班级前三十，学年前900，对于具体多烂也不是很清楚，也就根本不知道该找什么题。可是慢吞吞的也不行，一看就有猫腻了。于是沈西翻了几下，找出了一道不算十分难但也不是特别简单的中等偏下的题，问夏九家。夏九家垂眸一瞄，十分惊讶，抬头看着沈西，语气中带着不解。 你不会做？ 不会，你教教我呗。 夏九家狐疑地盯了沈西半天，他也知道有人会这个有人会那个，学神也有弱点，但这题也太简单了吧。沈西不会做，那他怎么考第一的？对面沈西催促。 快点啊。 好吧。 夏九家也不再多想，虽然觉得这个沈西十有八九又是犯病，但反正跟自己没啥关系，也就懒得理了。沈西递给夏九家笔，夏九家随手一抽，竟然没能抽动。沈西握着一大半笔，因此夏九家不可避免地抓住了沈西一点点指尖，他也没有在意，只是抬头。 你松手啊，我怎么写字啊？ 哦， 沈西擦开手， 有点酥，仿佛有微弱的电流直接通到自己的五脏六腑。又做坏事。 夏九家开始验算，同时念叨着解题过程。 这里啊 ，fx， 看，括号二。A 加 2B X。 沈西看着夏九家一张一合的唇，觉得自己真是棒棒的，正好选了一道水晶皮冻会的而又不算特别简单。 等于懂了吗？ 懂了。 那就好。 夏九家转回身子，继续念书。沈西看着演算纸上夏九家写的那堆字，鬼使神差一般将它仔细折好，轻轻夹在高一必修一的数学课本里面，立即觉得连那个课本也都变得熨烫起来，手放在封面上，连心脏都通通直跳，真是太奇怪了。沈西忽然想起那个恋爱罐子说他未来对象是在半米以内，难道于中善说罐子很准，那两天全班都在玩罐子，于是班主任于中善出面没收，结果没过一天又还回来。 算了三次答案都是别闹已婚，太准了。 我不该将这东西占为己有啊。 晚饭过后是晚课时间，散打王化学老师讲解卷子。沈西望着前面空荡荡的椅子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不爽。一个月前军训过后，市里搞了什么比赛，想要检验各个学校的军训成果，于是 R 中组织了一个60人方队，并从高一年级各个班里选人。选人的标准非常好懂，就是外表，个子高，帅气就行。沈西与夏九家自然都被选中了。当时几个老师一进高一六班，便是眼前一亮，指着沈西与夏九家，连声音都压不住。 哎呦，哎，那两个，啊，那两个。 被选中去参加比赛，那自然要进行训练了。学校也不好意思利用大家放学时间搞这种事情，就叫他们每星期周一到周五晚自习时下楼受训。夏九家一向是乖宝宝好学生，去了，而沈西一次都没有去参加过。他觉得在教室里待着更爽。诡异的是，那些军营来的教官也没有过问。此时沈西有些后悔，自己一个人待在这儿好无聊啊。正想着，高一六班的门忽然间被敲响，呼啦啦的几个老师进来，手里拿着破纸。 沈西呢？在吗？谁是沈西啊？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